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11集，凉月三。众神的目光嗖的一下落在叶梅身上，叶梅有些坐立不安，这话倒像是他逼着沈庙来弹琴献丑的一般。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认，沈庙并不粗野，弹琴并不难，难的是动人心。他的情意已经打动了厅中所有人，昧着良心说不好反而落了下乘。 王妃果然如传言一般才艺无双， 叶梅笑道， 这一曲血咏让人佩服，不过 他有些疑惑， 这血咏的前半段和后半段怎么是截然不同的风情，后半段好似换了个谱。 后半段激烈愤恨绝望，如同困兽发出的最后呐喊，让人战栗。沈庙动了动手指，前面和后面自然是不一样的，前面是婉瑜为打动傅修仪而做的哀婉，后面却是他痛失女儿被打入冷宫后对这双毒男女的控诉。沈庙微笑道，前半段是这位小公主被迫出嫁的心情，后半段却是这位小公主的生母，那位皇后痛失女儿的绝望和悲愤了。 原来如此啊。 众人恍然，又有人问道， 这曲子可真是动人心弦，亲王妃是从哪里得来这个故事？哎呀，听着可真叫人唏嘘呀。 不过是路过的说书人传唱的罢了。沈庙含笑道，只是觉得这个故事未免太过沉重，便记了下来。 哦， 有年轻的小姐忍不住问道， 那既然是个故事，故事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那位和亲出嫁的公主又有什么结局？ 故事的结局，那位公主死在和亲路上，那位皇后也被打入冷宫，不久就被赐白绫一双没了。其余人闻言皆是唏嘘，说着这个故事太过悲惨。叶夫人却有些不高兴，沈庙这一出弹唱竟也和叶梅分不出上下来。叶梅妩媚多姿，舞得热烈动人，可沈庙只是静静地坐着弹唱两句便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，而且还讨巧地讲了一个故事，抢了叶梅的风头。这样一来，叶梅的那只水墨舞反倒是落了下乘。众人看向沈庙的神情就有些微微的变化了。女人们总是感情用事的，沈庙讲了那么个可怜的故事，琴音里似乎又牢牢地攫住了人心，大家就觉得和沈庙亲近了不少。叶夫人开口道， 大喜的日子倒是让人怪感伤的。 扰了各位的兴致倒是我的不是。沈庙也笑，他走到席间来，镜子取了一个酒碗，那酒碗是男子们喝酒用的，他也给自己倒了满满一碗微黄的酒酿，倒映出他年轻的容颜。敬一碗酒赔罪，说罢他仰头灌了下去。谢景星目光猛地一沉，似乎要起身，却又不得已按捺了下去。沈庙抬着下巴，这碗酒灌得急，又来不及吞咽的酒水顺着脖子滑下，打湿一小块衣襟，却也是浓烈的让人心碎的娇艳。他睫毛长长，眼神清澈，罢了将酒碗往桌上一搁，既是优雅又最豪气，说， 先干为敬了。 这碗酒却是干得好，将来往同僚们心中的那点子豪气也点燃了，纷纷拿了酒碗笑道， 亲王妃好酒量，敬您一杯，干了。 沈庙微微一笑，那点子笑容却又有些让人捉摸不透了， 他看了一眼叶梅姐弟，叶梅姐弟也正盯着他，他看了看外头。这一碗酒确实将整个碧霄楼的热意都点燃了，酒酣耳热，沈妙站起身来，对着女眷席上说道： 先出去透透气。 说罢便径自离开了，外头八角和茴香正等着他，往不远处的凉亭走。沈妙的喉咙只觉得热辣辣的，那上好的酒酿却是最浓烈，但他并不觉得醉意，只是眼角都被辣得似有热泪映出。那一杯酒敬的是他的小女儿，和亲途中惨死的小公主。这些听戏人只是听一听就尚且觉得悲惨万分，那么他呢？婉瑜呢？在独自随着和亲的队伍远去的时候，是不是更是绝望如置身烈火，却又没有任何出处？他以为他能忍住的，到底还是没有忍住。作为一个母亲，他宁愿自己死一千遍，也不愿意婉瑜和傅明去承受这些痛苦。他一步步地走，月色凉薄如水，却吹不干他心中的荒芜。那凉亭里已经放好了酒水和石兰，八角道： 夫人，烟花也已经买好了。 嗯，沈妙应了。说了吧，都说了就能解脱了。无论未来谢景行怎么看他，他要面对的是什么，他都可以忍受。没有什么会比前生的他更糟糕的了。连那些都忍过来了，不被理解，隔阂，怪物一样的眼光，又算得了什么？他正想着，却听得身后有声音响起： 你在等亲王吗？ 转头一看，却是裴郎。裴郎瞧了一眼亭中桌上摆着的东西，笑了笑： 倒没想到你会做这样的事。 你怎么出来了？ 不习惯这种地方，也喝不得酒，打算先回去了。没想到看见你在准备这些，打算和亲王和好吗？ 沈妙点了点头。 以前时常在想，大约没有你会服软的人，现在知道了，原来就是亲王。 裴郎笑容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黯然，再看向沈妙时却仍是云淡风轻。 虽让人意外，又觉得并不意外。 沈妙微微一笑。与此同时，碧霄楼里的谢景行扫了一眼铁衣，就要起身离席。季玉书扯住他的衣角： 今儿个你是寿星，怎的要临阵脱逃？ 松手。 谢景行瞥他一眼，季玉书乖乖地松手。 到底去干什么？神神秘秘的， 你管他那么多做什么？ 谢景行却是微微侧目，又看了一眼正与叶夫人说话的叶梅姐弟，不由得暗下眸光。沈妙对这对姐弟的态度实在是太奇怪了，似乎已经超出了他自己本身的理智，变得像是另外一个人。叶家这对姐弟看起来也并不简单，虽然莫雨君也查不出什么不对，可正因为如此才更让人觉得怀疑。他忽而又想起铁衣塞到他袖中的那封信，那封信是沈妙写给他的，倒也没有提道歉的事情，只是说生辰宴上在离碧霄楼隔不远一条小巷的凉亭里有话要对他说。支开众人，不管是不是道歉，总归对沈妙来说都是很大的让步了。谢景行本来对沈妙就是色厉内荏，豪哄得很，摆着冷脸也是装出来的，眼下心中却是愉悦。他想，三天不打上房揭瓦，亮一亮他果真懂事了许多。不过他也本来就舍不得让他难过，只是方才在厅里穿得实在太娇艳了些，还有弹琴的时候落在他身上那些男人们倾慕的眼神，总归让他不怎么爽快。凉亭里，裴郎与沈妙说完话 就打算告辞了。才刚下台阶，却迎面撞上了一个八九岁的孩童。裴郎猝不及防，被撞得跌倒。八角和回香在另一头等谢景行过来。沈妙想着，这大晚上的，莫不是碧霄楼里的哪个官家少爷跑出来玩，见裴郎低声呻吟，似乎摔得不轻，就打算过去看看。才方走到裴郎面前，就见那小孩面朝地趴着，也不知怎么样了。裴郎正在唤他，沈妙也蹲下身来，正要说话，那孩子却猛地抬起头来，目露凶光。沈妙猝不及防，就见有银色血光迎面刺来，此刻要躲也来不及了。却见裴郎猛地将他抱住，翻身，整个人将他护在身下。接着便是一声痛哼，却死也不放手，将沈妙护得极紧。那小孩却是不管，一脚踢开裴郎，将那刀子转了个角，往沈妙身上刺去。远远的声音传来，小孩手下一偏，再看沈妙，却是同裴郎一样，刀锋入到腹部。谢景行正同回香和八角往这头走，回香道： 夫人已经等了您有一会儿了，怕您还在气着，所以一直耐心等您。您见了夫人，千万要体贴她。 谢景行面无表情，眸中却闪过一丝笑意。绕过小巷，就见凉亭，还未近前，就有浓重血腥之气。谢景行脚步一顿，八角和回香也是一愣。月色清亮，亮如灯笼，将地上映照得一清二白。本该是清风雅兴、风月无边的好风景，这会儿却让人从心底蓦地生出一股凉意。大片大片的血色，还有熟悉的人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